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我将上夜班的季医生约到了楼下的喷水池边，当时大概是夜里11点左右，我们在走向喷水池的路上与迎面而来的李老头相遇。尽管路灯闪闪烁烁，我还是从对面来的人影一下子认出了这个守在太平间的老头。我赶紧低下头，以免他认出我来。昨夜我随口编造自己是医院治安科的负责人，与他厮混了那么久，如果被他认出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好。我听见李老头和季医生打了一个招呼，然后与我们擦肩而过了。喷水池已经停止了喷水，平静的浅水半明半暗。我们在已有夜露的长椅子上坐下，我知道满腹狐疑的季医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等我开口了。我约他的时候只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和他商量，那么现在怎么谈呢？我干脆直接说，我见过冬雪，6年前在一处山中的避暑地。我将6年前的经历尽可能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夜很黑，季医生的眼镜片的边缘泛着一些光，看不清他的眼睛，但是从他前倾的身体看得出他对这件事极为震惊。他说那次冬雪独自出去度假他是知道的，那是他们结婚的前夕，装修房子啦，买家具啦，各种事物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一天晚上，冬雪坐在沙发上，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冬雪说突然感到心里很空，并且有些害怕，什么原因她说不出来。她说她要出去走走，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去待上几天。回来后她说她去了山里，但是她怎么没说到那个山洞呢？并且洞里还有人的遗骨，他怎么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呢？我说这是肯定的，冬雪没有讲，可能是怕这种事儿讲起来不吉利吧。季医生递给我一支烟，同时啪的一声打燃了打火机，一簇火苗便伸到我的面前，火苗在抖动，我知道这是季医生的手在抖动。他说啊，还有山洞啊，这个事儿可就奇怪了。我对季医生的自言自语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时候喷水池对面有一个人影在走动，走走停停，这样完了会是什么人呢？季医生突然哀嚎着，哦天哪，冬雪一定是死在山洞里了，一定是那些牛头马面的家伙 是他们把董雪害死了。 季医生的突然失控使我惊慌失措，我摇着他的肩头说：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的手背感到了他的泪水，我突然冷静地想，季医生突然这样悲痛是真的吗？于是我震惊地问：你认为董雪失踪后是死在某个山洞里了吗？季医生埋下了头，稍稍地平静了一会儿说：董雪失踪已经一年多了，我做过一个梦，他被吊在一个山洞里，一群牛头马面的怪物围着他狂笑。董雪的脚下垫着一块岩石，手臂被吊得笔直笔直的，我听见他的关节的骨头都在咔咔地响着。他全身的衣服都已经成了长长短短的布条，背上和手臂全是伤痕。那些牛头马面的怪物呵斥他，鞭打他，后来又在洞里架起一口大锅烧起来，说是要将他煮了吃。梦中的我目睹这个场面，心急火燎，便举起我平时常用的手术刀，悄悄地走到一个家伙的背后，我用尽全力向他的牛一样的背上刺下去，哗的一声，便冒出了一股黑色的血。我突然意识到，这些牛头马面的家伙，原来全是死人。我惊叫了一声，就醒来了。季医生抬起头来望着我，四周寂静无声，我无端地感到有点害怕。这间堆放杂物兼做休息室的屋子将小梅搞得神魂不定。刚才宋清打开了那个一人多高的大木柜的时候，他的心里不禁发跳，因为当他发觉这个屋子里有呼吸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柜子。他不敢想象这柜子里会藏着什么人，当然更不敢去打开它去看看。他叫来了宋清，并且打开了它，却见里面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病历。他松了一口气，相信自己听到的呼吸声仅仅是幻觉。宋清离开以后，小梅重新躺在小床上想睡一会儿。半夜过后的医院静得像一道无底的山谷。小梅关了灯，屏住气听了听，刚才颤动在这屋里的呼吸声好像并没有出现。小梅的眼皮渐渐地沉重起来，似睡非睡之中，看见一张白纸在空中飘动，那张纸时高时低，突然对着他飞过来，他来不及躲，那张纸已经贴在了他的脸上，他惊恐地抬手抓下这张纸，就在离他鼻梁几寸远的地方，一张女人的惨白的脸正对着他。这是那种淹死多日后被打捞上来的尸体才有的脸色，惨白而肿胀。小梅就这样在惊恐中醒来，喉咙里吐着呻吟，背上全是冷汗。她想到了她铺在楼梯上搜集脚印那张白纸，自从设置了这道机关以后，黑衣女人就再没有出现过。想到刚才的梦，她不知道这梦有没有什么预示作用。难道黑衣女人是一个被淹死了的女人吗？小梅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伸手将被单往上拉，一直将头蒙住，才感到踏实了一点。 他努力地使自己想一些愉快的事。他想到了正阳，有人说，找个警察做朋友有安全感。他知道这种话实际上是有一种讽刺意味的，比如现在他就感到很不安全，而正阳呢，却远在异地。而他自己在这种外出的任务中也很难说得上很安全。实际上，警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而他作为护士本来是应该十分安全的，如果没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发生的话。小梅翻了一个身，继续想她和正阳相处的那些日子，脑海中出现的画面都是正阳在漆黑的楼梯上拥抱着她，而近处却响起了登楼的脚步声，黑衣女人与楼梯上的黑暗混淆在一起，带着风声从他们身边挤过。这个觉是没法睡了。小梅翻身坐了起来，开了灯，坐在床头发愣。她望着紧闭的房门，知道外面便是那长长的走廊。夜半时分的廊灯洒着清冷的光，有轰轰的水声传来，是卫生间里的一个水阀门坏了，给人一种老有人在使用卫生间的感觉。而各间病房里呢，有的病人已在服药后昏昏睡去，有的却在痛苦地熬着这长夜。这种度夜如年是健康人体无法体会到的。作为护士，小梅对病痛的感受是非常的具体的。此时，小梅忽然想到了酒吧。午夜时分正是醉纵情的时候。也许此时，她曾经饮过的那种叫做午夜红唇的酒，正在被另一些女孩子品尝着，而她们身边总是坐着风度翩翩的男士。他们谈笑跳舞，他们的脸上红扑扑的，他们有的是健康以及由此而燃起的欲望的火苗。小梅坐在床头揉了一下眼睛，她仿佛看见那个叫卢先生的汽车商正眼含深意地望着她。那个周末之夜，她和宋清之所以在酒吧待到了半夜，绝不是因为蓝蓝的挽留，他的心里非常清楚，是这位姓卢的中年男子使他和宋清都忘记了时间。这是另一种生活，一种与他们充满了消毒水味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卢将各种新奇的事讲给他们，在音乐美酒中，卢的每一次手机铃声就使他又进入了工作，合同啦，订货发货啦，银行账目啦。对卢而言，在深夜的酒吧与两位丽人邂逅的同时，工作也在同时进行。这种生活方式强烈地吸引着小梅。当他侧脸与卢的眼光相遇的时候，他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小梅无端地叹了一口气，他关了灯，重新躺在这冷寂的小床上，睡意慢慢地袭来。他想，但愿不要有病人在半夜后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美闷地睡上一觉了。突然，室内的暗黑中又有了微弱的呼吸声。他屏住气静听，像是有人站在他的身边似的。他睁大眼睛，在黑暗中分辨出室内 并没有什么任何异常啊。哎，这是幻觉。 他再次安慰自己，同时侧身对着墙边，不去想那些可怕的事。然而不行，像是有一根弹簧在空气中颤动一样，确实有呼吸声在室内吹动。他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背，有痛感，这说明自己是清醒的。他翻身坐起来，扑的一声开了灯。屋内一切如旧。他跳下床来，在屋内的各种杂物间环顾，他再次打开高高的柜子，里面除了成堆的病历资料，容不下任何其他的东西。难道这些过时的病历会发出声响吗？小梅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眼光落在屋角的那一堆纸箱上。这都是些医疗器械的包装箱，空空的砌在那儿，有五六层吧。他举起手，掀下了最上面一个，打开一看，空的。他继续翻着，另外的也是空的。当他碰到了最下面一个纸箱时，奇怪，很沉。他推了一下，没能推动。他伸手打开纸箱的上盖，伸手向里边摸去。天哪，他摸到了一个人的头，还在手的下滑中摸到了那个人的耳朵和脸颊。他一声惨叫，感到屋顶和墙壁都旋转起来。那天半夜，小梅在休息室里的恐怖的经历，我是在事后才看见现场的。算起来，当她在屋内神魂不安的时候，我和季医生正在楼下的喷水池边谈论着关于董雪失踪的各种问题。季医生关于董雪被吊在山洞里的那个梦让我感到害怕，同时也引起我的另一种关注。因为据我所知，人的梦中的景象来源并非完全的莫须有，相反，它常常是人的视觉、触觉、嗅觉以至幻觉残留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像沧海桑田一样被埋在了潜意识的黑暗中，通过变形的通道，它有时会闯入人的梦中。因此我问季医生说，据你所知，董雪在失踪前有没有过受虐待的经历啊？比如说童年时期啊。我尽量的把问题提得委婉一些。到底是精明的医生，我的这一提问使他感到不是滋味了。我听见他的语气有些生硬，他说，我没听他讲过这些，不过我想他不会有这些经历。从舞蹈学校到歌舞团，他的经历还是很顺的。也就是在这个夜里，季医生谈起了他认识董雪的经历。在他的讲述过程中，喷水池对面的一个人影老是在我眼中晃来晃去，这么晚了，是什么人在对面徘徊呢？这使我有点分神，可是季医生却一点没有注意这些，显然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回忆里了。我能够想象季医生与董雪相识的那个酒吧，人们深深地陷在软椅里，灯光和音乐一样的迷离。作为一个长期在理性中生活的人，季医生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很模糊、感性、混沌，某种边缘不清的东西在吸引着人们。邀他前来的那个男人坐在他的对面， 仿佛在把玩着一个严谨的医生在这样的场合下会有什么感受。季医生的衣袋里已经装着一本厚厚的信封，那是5000块钱的，季医生生平第一次得到的一笔意外之财，那个邀他出来的药品供应商塞给他的。他按了按鼓鼓的衣袋，感觉像是一笔赃款，不过条件倒是不太违背良心的，只是在季医生所在的病区中优先选用这药品商的药品。药品手续齐全，质量优良，价格公道，季医生觉得办这种事儿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据他所知，习院长在这方面早已玩成百万富翁了。并且这天晚上，季医生强烈地感到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自从到达这酒吧开始，从门外的保安到身材诱人的迎宾小姐，全都对他毕恭毕敬，甜甜地问候。坐下后，接在手中的消毒毛巾，一系列的服务远远胜过医院护士对病人的照顾。他有点感慨。桌上是暗红色的法国葡萄酒，小舞台上是身着比基尼的舞女在扭动。这一切使季医生联想到医院里的血浆和等待手术的女病人。这个时候，手捧一大簇鲜花的女服务员躬身对季医生问： 先生，需要给台上的小姐送花吗？ 在同桌的药品商的解释下，季医生才知道这种100元一束的鲜花是客人买来送给台上的舞女的。他摇了摇头，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女服务员礼貌地笑了一下，转身去了邻桌。不一会儿，台上的舞女中有一个人已经捧上了一大簇鲜花。节目主持人提高嗓门宣布道： 感谢五号桌的王先生，他对我们的娜娜小姐情有独钟，献上了10束鲜花，谢谢，谢谢。 与此同时，全场哗然，有掌声、口号声。那个身着猩红色比基尼的娜娜小姐灿烂微笑，手捧鲜花走下台来。她来到了五号桌边，在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脸上吻了一下，那个男人顺势拉过他坐在了自己的腿上，同时伸手在他身上乱摸，嬉笑声、尖叫声顿时响成了一片。这就是10束鲜花1000块钱的权利。季医生从那舞女光光的身子上突然产生了一种牲口市场的感觉。接下来，小舞台灯光转暗，主持人宣布道： 下面由专业舞蹈演员雪妮小姐表演独舞《梦幻》。 场内响起了习惯性的掌声，但是几分钟过后，这些鼓掌者都失望了，因为这个一身黑色长裙的舞蹈者把身体包裹得太严实了。季医生观察到场内的人不再盯着舞台，而是各自开始谈笑喝酒，不再理睬台上的表演。然而正是这个舞蹈将季医生强烈的震撼了。 悬念恐怖小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这个舞蹈将记忆医生强烈的震撼了。这个黑色的精灵先是坐在舞台上，上身浮下去，与腿部折叠在一起。灯光转暗，使他的造型很像是一片山峦。长发散乱在地板上，像是草地或丛林。而两条长长的手臂在一片暗黑中像是发亮的河流。音乐渐起，这团黑影翻了一个滚儿，感觉到他已经是仰躺在舞台上。高耸的胸部和弯起的膝盖组成另一幅山峦剪影，而两条手臂在空中游动，像是射向山峦的曙光。音乐转强，舞蹈者在一个圆形的光环中完全显现了。他的五官像雕刻出来的一样美丽，线条优美的肩膀和手臂从黑色长裙中挣脱而出，像是裂开黑云的闪电，使季医生感到有些目眩。季医生对我讲，这就是他第一次见到冬雪的情景。他说，那天晚上这个黑色精灵以舞台中心的一把孤独的椅子为道具，表演了一场令人神往的梦幻之舞。表演结束时，在场内的默然和呵斥声中，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这位表演者送上了50束鲜花，这是5000块钱呢。谁送的？主持人说，这是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先生的心意。全场掌声雷动，表演者的脸上有了泪水。在住院大楼下的喷水池边，我听着季医生讲起他与董雪的相识。夜深了，我当时全然不知楼上正在发生着骇人的事件。在小梅的人生经历中，没有遇到过比这天晚上更可怕的事情了。在这之前，她还以为自己听到的呼吸声仅仅是错觉。试想，在夜半时分，人的听觉是可能出错的。比如这休息室的隔壁就是值班室，在过去是无数的病房，这呼吸声也可能从或近或远的地方传来。然而直觉告诉他，这呼吸声就在室内。真相的发现好像纯属偶然。小梅在夜半起身以后，终于不经意地去搜寻那堆屋角的大纸箱。当她打开最后一个纸箱，伸手摸到一个人的头发、耳朵和面颊的时候，她在一声尖叫中 瘫到了地上。这一声尖叫太恐怖了，凡是听到的人不用分辨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出了大事了。尤其是正值夜半时分，这一声尖叫冲出屋子，从走廊传遍了整个病区。最先跑过来的是宋清，他当时正在隔壁的值班室看书，尖叫的一声使他全身一颤，眼前同时闪现出一幅画面：小梅被什么人卡住了脖子。第二个念头是黑衣女人撞进隔壁了。他跳身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同时感到双腿在哆嗦。出现在宋清眼前的情景是，原先堆放在屋角的空纸箱已经散乱在各处了。小梅躺在地上，嘴里还在啊啊啊地低叫着，两个眼睛瞪得老大，像是中了邪一样。他扶起了小梅的头。怎么了？啊，怎么了？他又急又怕。这个时候房门大开，一些守护病人的家属也拥了进来，微微也蹲下来协助宋清照顾小梅。小梅好像想哭，但一点儿也哭不出来，她只是愣愣地抬起手指向屋角，好像魔鬼就藏在那儿似的。宋清走向屋角，里边放着的一个大纸箱子已经被打开了，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个人的头和肩，他感到眼前发黑，一声大叫完全不像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他感到微微扶住了他，不然他也许会像小梅那样倒下去。他看见很多人拥向屋角，惊叫声疑问声响成了一片。一会儿，一个女人被从纸箱中拉了出来，他双手被反绑着，一块布蒙着眼，嘴里还被塞着一团毛巾。这一切解开之后，宋清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这不是清洁工小夏吗？两天了没有看见他的踪影，怎么会被绑在这儿呢？小夏已经处于极度的昏迷之中，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除了勤勤恳恳地打扫这个病区的卫生，她会招惹着谁呢？有人拿来了担架，小夏被抬到了抢救室。经检查，除了左太阳穴部位有一团被击打过的红印儿外，身上尚未受到其他伤害。快输液。昏迷中的小夏脸色苍白，时不时的嘴唇还微微动着，像是要努力开口讲出这个事件的真相。宋清从抢救室走出来，对围在门口的人群说：哎，没事了，他一会儿就醒过来，啊，大家去休息吧，啊。但围着的人并不散去，有声音说：这可太奇怪了啊，哎，赶快向公安局报案呢。宋清说：院领导已经来电话了，他们马上就到，这个事儿啊会搞清楚的啊。微微站在吕小亚的病房门口，看见宋清走过来，便轻声地叫住他。看得出微微的脸色也很紧张，他说：这一切与飞蛾好像有什么关系吧？宋清很困惑：什么飞蛾？微微说：你忘了，吕姐的这间病房里老是出现飞蛾，就是毛茸茸的那种，怪吓人的。前几天刚想到叫小夏把各处角落多打扫一下，结果事儿还没做他就失踪了。幸好啊被小梅发现，不然呢他会死在那个纸箱子里的。 这事儿确实不可思议。宋清突然觉得背上发凉，他所能联想到的是那个曾经在这个走廊上忽隐忽现的黑衣女人，他看见过那个女人像白纸一样的脸，看见这景象，谁也会被吓昏过去的。这个时候，习院长和几个医院的领导出现在走廊上。这个突发事件使领导们全都从半夜的床上爬起来，赶到了这里。习院长镇静地站在小夏的病床边，俯身看了看小夏的脸，听临时赶来抢救的医生讲了有关的情况。宋清也反身过来，想对院长讲述发现小夏的过程，但习院长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他，这使他一时没有机会开口。抢救室的门口仍然围着一群人，多数是守护病人的家属，他们仍然在议论纷纷，好像不搞清楚真相就没法睡觉似的。习院长皱了皱眉头，走到门边对大家说：好了好了啊，都快去休息了啊，这个事一定会查清楚的啊。我呀，只是要告诉大家啊，最近有小偷常往医院里窜，大家要多留点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我已经跟门卫保安部门啊都打了招呼，对进出医院的陌生人要严格的监视，不能让坏人窜到咱们医院里来，是吧？啊。围观的病人纷纷表示同意，有的人打了一个很响的哈欠。毕竟是半夜过后了，大家开始退回各自的病房，走廊上重新安静下来。习院长这才走向宋清问：怎么样啊？啊，值班室掉了什么东西没有啊？宋清摇摇头，他想，值班室还真没有什么东西可偷的。至于隔壁的休息室，除了一些过时的医疗器械和一大柜子病历资料以外，值钱的东西一样没有，小偷来偷什么呢？习院长在抢救室坐了下来，他说要等小夏苏醒过来了解情况。宋清的心里踏实了一些，总算院领导要开始解决这些怪事儿了。他拉了一把表情木然的小梅，说是去值班室喝点水，看着小梅还没从惊吓中解脱出来，他让她出来走走，以便清醒一下头脑。作为一个守护住院病人的家属，我被卷入医院的这一系列离奇事件真是身不由己。这有点像一片树叶一不小心掉入了急流中，以后的一切就都由不得自己了。当然我得承认由于写作的习惯，对掉入这条急流我或多或少的也有些迎合，这也许将给我带来危险，但活该自己负责。听季医生讲起他认识董雪的经过，使我在这事件中一向持有的怀疑一切的态度有所改变。这并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季医生对董雪的极端欣赏与深爱，就排除了季医生可能加害于董雪的嫌疑。谁都知道，爱和恨实在是一株并蒂莲，因此上演爱情经典或是犯罪个案都有可能。所谓爱恨情仇玫瑰血案等皆由此产生，但是我毕竟不是一名靠逻辑靠推理吃饭的侦探，相反长期写作所养成的习惯使我更多的从情感意识直觉等方面来把握外界。一夜长谈，季医生的音调情绪 表情，以致点烟时控制不住手的颤抖，使我相信他对已失踪一年多的妻子仍然怀着热爱。试想，如果他就是这个事件的制造者，他能这样悲痛迷醉地怀念过去吗？当然，除非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演员。另外的解释是，相信亡灵存在。这样，黑衣女人飘忽出现的事，不用怀疑，便得到解释。然而对科学而言，这种解释是荒诞的。其余的理论途径是，除了董雪失踪，这医院里还有另外的事件发生，因而黑衣女人秦丽的日记、莫名其妙的哭声，还有毛茸茸的飞蛾等，都与更加复杂的事件有关。这样，季医生不但不是一个嫌疑者，而是受害者也有可能。我感到头晕，然而这外表平静的病区，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并不给我以喘息的机会。在半明半暗的走廊的转弯处，微微拉住我，紧张地说，我要死了。看着微微紧张的脸色，我感到吃惊。对这个守护吕小亚的女友，19岁的高挑个儿的时装模特，我对她的了解甚为有限。从我在季医生的抽屉里看到的那张照片来看，她与董雪合拍的那张时装照，说明她与失踪前的董雪至少有过一次交往。我在十分困惑的时候曾经想，究竟是吕小亚住院将他偶然带到这家医院，还是董雪的失踪使他宿命似的出现在这儿呢？微微说，他又去了那个摄影室，自从2年前和董雪在那儿拍过时装广告后，他就没有去过。昨天又去拍时装照，但是可怕的事就在那儿发生了。那是座2层的小灰楼。微微比划着对我说，这个城市里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小楼了。它藏在一条很深的小巷子里。小楼的旁边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这使进入小楼的台阶上总是散发着黄黄绿绿的落叶。楼底的大客厅几乎是闲置着的，除了一张破旧的大沙发和墙上挂着的几幅肖像摄影外，几乎到处都是灰尘。窗户的百叶窗好像是从来也没有升起过，这使得光线很暗。实际上，这个大客厅完全成了一个通道，它的作用仅仅是将人带向它的尽头，那道楼梯。楼梯也很古旧了，但是木质很好。在微微的讲述中，我看见他走上了那道楼梯，在门口，他换上了拖鞋，然后跨进了那间铺着紫红色地毯的摄影室。在这间由空调调节着温度的大房子里，厚厚的地毯极富弹性，背景音乐在低声地倾诉着，各种圆形和方形的大灯分布在上上下下各个角落，像是外星人的眼睛从各种角度监视着这儿。摄影师雷玉留着一脸浓密的胡子，这个30多岁的男人对镜头的热爱近乎痴迷。他常说的话是，没有镜头，人的眼睛就是白长了。因为他认为人的眼睛看见的只是泛泛的影子，只有镜头才能看见真相。然而 正是只有镜头才能看见真相这句本来属于艺术领域的话，使雷玉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对前来拍照的微微说：“ 别拍了，一拍照这房子里就闹鬼。” 他说自从两年以前他给董雪拍照时，从镜头看见一只举着刀的手出现在董雪的身后，这个怪事从那以后就常常发生。每次他放下相机再看室内，又是一切正常。他说他常对那些漂亮模特讲：“我呀，真是不敢再给你们拍照了，董雪就是在拍照过后不久失踪的。可见我当时从镜头中看见的那只举着刀的手就是预兆。”微微极度震惊，想起两年以前雷玉站在照相机脚架后面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迟迟地按不下相机的快门，穿着一条华美的露背裙装的董雪脖子都挺酸了，一张照片还是没有完成。休息的时候，趁董雪去更衣室换装的间隙，雷玉悄声地对微微讲了他在镜头中所看见的那个可怕的景象。当时微微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也许是这个摄像师近来太劳累，眼睛看花了的缘故。没想到这个怪现象延续至今。微微向墙边退了两步，环视着这间摄影室，他觉得脊背发凉，仿佛会从什么地方冒出一双手来掐向自己的喉咙似的。微微说：“哎呀，这真是太可怕了。”两年时间，雷玉明显的瘦了许多，脸显得也小了些，胡子更浓了，显然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对他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预示着一种厄运。听着微微的讲述，我的心里也增添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Thank you.